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75集。 其实关于这一点，山野提的这个问题，系统开发部也考虑过了。下手的人一定相当精通电脑，否则想得手也很难。坦白说，这是专业人士考的鬼，所以可能性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公司有内奸，另一种就是歹徒通过某种关系取得了某人的用户名和密码。我想大家都没有认清这两组记号的重要性，我也一样，别人或许就是看准了这个漏洞。 高工程摸了摸放在长裤后袋的钱包，他把工作证放在钱包里，使用工作站终端机需要的用户名和密码就抄在工作证的背面。 不要把这两组记号放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。 高工程还想起拿到密码时曾被如此叮咛过， 最好赶快擦掉。 在老鹰高尔夫球场的练习大厅，千都流端着装了咖啡的纸杯，颇感兴趣的点头说道， 啊，原来东西店庄也发生了这种事。 听你这么说，别的公司也发生了？ 最近很多啊，尤其以后的时代，信息就是金钱，现在不管哪家公司都改用电脑来储存数据，这对于想偷数据的人来说真是正中下怀。因为以前的数据是数量庞大的文件，现在全部都装在一张磁盘里，再加上只要操作几下键盘就能找到自己需要的部分。 原来如此。 东西电装现在用的基本上只是公司内部的网络吧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可以与外部网络连接，这样心怀不轨的人便能从外部侵入，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案件。在美国好几年前就开始发生这种事了，他们把擅自侵入别人电脑搞恶作剧的人称为黑客。 哦。 千都流毕竟待过各种不同的公司，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的丰富。仔细想想，将高工程公司里的专利数据从微型胶卷改存入计算机的正是他。时间接近下午五点，高工程把空纸杯扔进一旁的垃圾桶。老鹰高尔夫球练习场的大厅仍有许多客人排队等候，高工程和千都流始终没有找到空位，只好靠墙站着聊天。 对了，后来你练习切球了吗？ 高工程把话题转移到高尔夫球上。千都流摇了摇头， 还是没时间来练习。高工先生呢？ 我也一样，上星期上过课之后就没碰过球杆。 可高工先生很厉害呀，明明是我先学的，现在你却已经在学更高级的课程了，运动神经好就是不一样。 只是刚好抓到了要领，学得稍慢的最后反而打得更好。 你是在安慰我吗？听起来可不怎么让人高兴呢。 虽然这么说，千都流却笑得很开心。高工程上高尔夫球课已经快满三个月了，他一次都没有缺席。高尔夫球固然比他想象中有趣，能够见到千都流的喜悦更是数倍于此。 练习结束后去哪里？ 上完课一起用餐，已经成为两个人的习惯了。 哪里都行。 好久没吃意大利菜了，去吃吧。 千都流应声点头，露出了撒娇般的表情。高工程稍稍留意了一下四周，小声说道， 我说下次我们另找时间出来见面吧，偶尔也想不必在意时间好好聊聊。 他有把握千都流不会拒绝，关键在于是否会犹豫，毕竟在其他日子碰面意义完全不同于高尔夫球课后的一同用餐。 我都可以啊。 千都流爽快地回答，也许他是故意表现得很爽快， 但是他的口气并没有任何的不自然，嘴角也保持着笑容。 那么等我定好日期跟你联系。 嗯，如果早点说我可以调整一下工作。 知道了。 仅仅是这段短短的对答便让高工程激动不已，他感觉自己往前跨越了一大步。与千都流约会的日子定于七月第三个星期五，因为次日是周末，不必着急回家，而且千都流说他那天可以早点离开公司。还有一件更方便的事儿，从星期四起，雪穗便要前往意大利大约一个星期，不过不是去旅行，而是去采购。每隔几个月，雪穗便会去一趟意大利。雪穗出发的前一天，也就是星期三的晚上，高工程回到家，雪穗在客厅摊开行李箱为旅行做准备。 你回来了。 雪穗并没有看他，而是面向桌上打开的笔记本。 晚餐呢？ 我做好了奶油烩饭，随便吃吧，你一看就知道。我现在不太方便。 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雪穗仍然没有看丈夫。高工程默默地进了卧室，换上 T 恤与运动裤。他觉得最近雪穗变了。不久之前，对于无法把高工程照料得无微不至，雪穗会流着泪反省，而现在却叫他随便吃，说起话来语气也很冷淡，一定是事业上的得意所产生的自信，以这种方式表现在对丈夫的态度上。但是高工程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己也不再要求了。以前一有什么不满，高工程立刻火冒三丈，但是现在连大声说话的情形都没有，他只求每天平安度过。高工程自我分析，认为他与三泽千都流的重逢改变了一切。自那天起，他不再关心雪穗，也不再渴望雪穗的关心。所谓情淡意迟，恐怕就是这种情形吧。高工程一回到客厅，雪穗便说： 哦，对了，今晚我叫夏美来我们家过夜，这样明天我们一起出门更方便些。 夏美？ 你没见过，从开张就在店里工作的女孩呀，我这次和她一起去。 哦，你让她睡哪里？ 我已经整理好小房间了。 你什么都先斩后奏。 高工程忍住了这句刻薄的话。夏美在十点多到达，她二十出头，五官清秀。 夏美，你该不会打算这身打扮去吧？ 看到夏美穿着红色 T 恤和牛仔裤，雪穗问道： 啊，我明天会换成套装，这身衣服就收进行李箱。 T 恤和牛仔裤都不需要，我们不是去玩，不用带去。 雪穗的声音很严厉，高工程从未听到妻子用这种语气说话。 嗯，是。 夏美小声地回答，他们在客厅讨论起来，高工程去洗澡。等他从浴室里出来，客厅已空无一人，他们似乎转移了阵地。高工程从客厅的橱柜中取出玻璃杯和苏格兰威士忌，用冰块调了一杯，坐在电视机前啜饮。他不太喜欢啤酒，想独自小酌时一定会喝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，这也是他每晚的享受。门开了，雪穗走了进来。高工程没有看他，眼睛盯着体育新闻。 老公，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点，夏美会睡不着。 那个房间听不到吧？ 听得到，正因为听得到才请你把音量调小。 这种说法很冲，高工程听了很不高兴，但仍然默默地拿起遥控器降低了音量。雪穗依然站着， 高工程感觉到了雪穗的目光，也察觉到雪穗似乎有话想说。难道是三泽迁都流的事儿吗？高工程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这个念头。但这不可能啊。 真羡慕你。 啊？什么？ 听雪穗这么说，高工程转头看向了他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